嘅街坊嘅藥房啦，咁甚至出面都可能成日都係排咗成即係十零二十人啦，咁樣去排隊入去去買嘢，咁亦都要咧店員出外咧維持秩序噃。 係啊，我自己個人咧就琴晚就經驗咧就係去超市啦，又係不過可能我住嗰個地方咧就比較偏僻啲，咁但係都幾多人嘅。不過咧，去到現場咧，就發現肉類嗰啲嗰啲地方咧，全部係空曬，即係麵包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我哋平時都食嗰啲食糧嗰啲地方咧，係即係好多地方係冇曬嗰啲原本有嘅貨品喺度都冇曬嘅啊！咁啊，咁啊，另外就凍肉都係好缺嘅。以前凍肉咧，好多時冧到好高都冇人喐，但係可能因為而家冇咗新鮮肉啊，最近呢幾日，咁所以咧凍肉咧好多人都走去攞嘅，包括一啲可能海鮮或者肉類嗰啲咧，凍肉都係冇嘅。 嗱，其實政府咧就強調啦，係本港嘅呢啲嘅食物供應啦，或者呢啲日常嘅生活用品嘅供應啦，係穩定嘅。 係。 咁亦都咧係頭先食物及衛生局嘅副局長徐德義咧，亦都喺記者會入邊就講啦，而家那個冰鮮豬肉的供應是平日的 1.9 倍的。此外呢即米的供應也都是足夠市民一個月。所以究竟點解會係令到市民再去到搶購呢？咁呢個其實同背後的物流供應鏈會不會有關係呢？因為如果大家留意到呢，就算一些網購的平台他們也都話可能是基於人手啦，基於一些物流的供應等等啦，亦都話有機會呢就算你落咗訂即是俾咗錢都未必可以供應到個訂單，訂單翻嚟。咁而且咧，如果就算係話即係你落到單啦，咁一啲嘅觀察咧，就係你都要俾平日咧等多一啲嘅日子，先至會有機會收到個貨品。 係啊，主要佢哋有啲呢一類咁嘅網店啊，或者佢哋嗰啲供應嘅地方咧，佢哋自己本身有啲工人咧病咗，即係可能嗰啲運輸工人啊，或者有啲搬運嗰啲工人病咗，所以令到佢哋唔係可以即時好似以前咁迅速咧，可以補充到呢啲貨源俾需要買嘅鋪頭嗰度。 嗯，好啦，咁究竟咧市面上啊呢啲粮油食品嘅供应情况系点样咧？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呢几日咧又有冇啲乜嘢嘅观察咧？或者点解即系大家会系有一个即系排队去买嘢啊咁样嘅情况出现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讲一讲你嘅一啲嘅观察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一位就系粮油嘅批发商啦，亦都系一间街坊超市嘅负责。责任李丰年噶，李丰年你好， 啊李生， 你好， 系你好， 嗱不如你好，嗱不如先讲咧批发嗰部分啦。其实你哋近来咧喺攞货上面咧，个数量啊或者系供应上面啊有冇困难啊？ 其实嗱，供应上咧，我哋如果攞货入货咧，我哋系正常嘅，因为但系好老实讲，入货嚟讲而家咧。都是比以前未有疫情的话呢都是慢了的，因为很多船运啊，其实现在个虽然话好了很多，但是其实还是一个船运啊，或者那个呢都是未回复到完全正常的。咁但系我哋都系稳定嘅，即系供应上系稳定嘅。只不过而家我哋好多时真系话市民而家呢个系咁抢购嘅话呢，咁我哋系比较譬如喺运输上啊或者入货上呢，我哋系未必系可以即时可以反映得到。咁即系如果我自己觉得如果政府系比较有啲正即系比较清晰少少嘅措施或者日子俾到我哋，咁我哋可以做啲更加充足嘅相關準備咧，咁我覺得係成件事咧就會比較順暢啲咯，咁市民就唔會話係咁擔心咯。 或者先讲一讲啦，嗱，你就话即系可能系个运输上咧未必反映到啦，咁供应量上面咧都系充足嘅，但系你哋 时算系充足啦，但系其实而家我哋好多货都系出咗去嘅，咁我哋都要有好多货咧都要喺外地补翻嚟嘅，包括国内。咁国内方面咧系相对嚟讲比较容易补货嘅，因为而家政府开出咗新嘅渠道啊，用货车啊，咁呢个系相对比较容易快补到货嘅。咁但系如果一啲国外嘅货，相对咧就会冇咁快啦， 空运嗰度麻烦啲啊。 因为好多货我哋而家好多讲市民一般用嘅货咧都唔会空运噶啦。因为空运嘅成本好贵。 系。 咁一般都係船運， 船運 船運翻嚟嘅。咁但係船運係冇加快到嘅，係一般同正常一樣嘅啫。咁但係如果市民係咁囤嘅話咧，我哋入幾快都冇用嘅。 嗯， 啊，咁所以變咗第一件事就係真係政府出嚟講話，叫大家買足夠嘅需要啦，唔好話真係囤太多。咁我哋而我哋因為我哋係供應商，我哋知道市民有咁嘅需要咧，我哋係會加快、會盡快去同外國去訂翻貨嘅，去盡量去補多貨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啲人一路繼續瘋狂去搶嘅咧，咁我哋就變咗我哋都有困難咯。咁所以要大家係我哋要盡快去買啲貨翻嚟。市民又要去理性去購物咯，咁呢個先係解決到個問題嘅所在咯。 嗱，但係你哋有冇因應近日嘅情況咧？即係因為你就有批發嘅啦，咁有冇加快去俾貨一啲零售商嘅速度咧？又或者喺分貨嗰方面啊？近日嗰個變化又係點樣咧？ 其實嗱，我哋係有加快度，但係問題我哋都遇到有問題，因為而家譬如超市咁或者好多貨，個個都搶貨，個個都搶貨嘅話，係好多唔同嘅運輸都要運去嗰個市場度，咁有機會我哋運貨嘅落貨嘅時間會長咗，所以變咗我哋等候嘅時間都長咗。另外加上有部分我哋嘅從業員，即係運輸嘅從業員都有染咗疫，咁你變咗喺我哋嘅人手方面咧。就短缺咗，即系变咗我哋工作量系大咗，但系人手系短缺咗。咁所以变咗咧，我哋都会去尽快解决呢个问题，但系就即系就所以就源头都系希望市民唔好乱咁去胡乱去抢购咯。但系我哋系有快到嘅。 但系有冇话即系具体你嘅观察咧？譬如订货，佢哋个订货量咧系多咗几多少，或者要求你哋补货，会唔会以往可能系即系两日一转，而家就要一日一转，甚至一日几转咁样啊？ 嗱，唔同嘅品种啦，唔同嘅品种。如果普通嗰啲唔係話好快流嗰啲咧，咁你話 50% 咧唔出奇嘅。但你話如果快流嗰啲咧，係以倍計嘅，一倍兩倍都有嘅。 例如咧，例如邊個會一倍兩倍？ 例如你好簡單嗰啲最簡單，即係譬如人哋容易囤嘅就係公仔面啦、罐頭啊，係即食面啊，係啦罐頭啊，或者一啲凍肉呢方面係比較容易囤啲嘅，因為可以擺雪櫃。另外送肉开快雪柜啦，另外其他嗰啲方便面，即系即食面啦，同埋嗰啲嗰啲可以摆得喺文室， 即系个储存期长啲嘅，可以系 啊，系啦，冇错，同埋容易储存嘅储存条件系比较容易啲嘅，咁呢啲系比较容易俾人哋囤得多，所以嗰啲我哋咧系变咗系嗰个货量而家系比较系短缺嘅，咁但系其实如果啲人买够就唔需要再囤咯， 冇错。 咁同埋你而家好老实讲，政府估计都系一个礼拜到嘅啫嘛，即系嗰个我估计，咁所以变咗你唔需要囤太多嘅食品咯。 即系如果你讲话全民禁足，可能配合某程度上嘅限制市民外出嘅措施，都可能一个礼拜到。 咁同埋政府都讲话有机都会可以出去买嘢噶嘛。不过政府可能就要有啲喺豁免上啊，或者方面就要谂清楚，就系话我哋喺物流方面啦。我哋个禁足嗰时点样去保障我哋点样供应到啲俾超市啦？咁呢啲中间我哋业界嘅嘢，政府就要俾一个清晰嘅指引我哋咯。 系，咁即系 如果我哋业界嘅都禁大足嘅，咁我边度有人送货去超市咧？ 冇错。 咁呢个即系要政府要俾一个好清晰嘅指示，或者我哋去同我哋业界去商讨，咁我哋都会系尽量去配合政府，同埋希望香港市民系越嚟越系会解决到呢个问题嘅。 咁你觉得政府而家应该系咪要有一个即系所谓明确嘅意思，即系几时会搞呢个全民嘅强制检测啊，或者点做快嗰啲要尽快出嚟咁样 咧？我觉得未必一定需要全套出晒嚟嘅，譬如预计嘅日子啊，咁至少大家都知道啊嘛。咁你里面细则嘅，你可以再慢慢 fine tune。如果你净系你去到所有都全部俾晒出嚟啦，即系有晒定晒所有案之后，五日后先或者两日后嘅，咁我哋其实准备嘅时间未必够咯。 系。另外好快简单地问，即系得个三秒嘅啫。喺超市上面，你哋自己有冇用一啲限购嘅方法啊等等咧，去保证其他啲市民都可以买到啊？ 有嘅，我有嘅。如果一啲太快流嘅产品，我哋唔俾佢买太多嘅，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 市民反应咧，会唔会因为越限购反而越多人买咧？ 都冇乜紧要，其实我觉得佢冇乜问题嘅，其实，因为佢未必会系排到第二段队噶嘛。 嗯 嗯，吓都用呢啲方法去处理嗰个供应嘅问题啦。多谢晒你啊，李丰年倾到呢度，唔该晒吓。吓李丰年咧系一位批发商，亦都系超市嘅负责人，电话号码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6,827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两宗输入，其余都是本地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33,000多宗感染。過去一日再多144名患者離世，當中124人冇接種疫苗。新增死亡個案之中，134人係長者。由上個月24號至到今個月1號，有42宗滯後呈報嘅離世個案。另外，再多37間院舍有個案或者爆發，涉及430多名院友同130多名員工。累計710間院舍有感染個案或者爆發，累計涉及大約4,100名院友同大約1,300名員工。政府因應大廈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查呈陽性，下週分別圍封幾座公屋大廈強制檢測。沙田月明村明耀楼的强检行动目标是在明天下午大约4点完成，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10点之前接受检测。天水围天耀二村耀泰楼亦都被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8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中午12点完成行动。被列為受限區域的仲有葵涌石梨一村石安樓，目標是明日下午大約1点完成行動，受檢人士需要在今晚9点之前接受檢測。烏克蘭首都幾乎接連發生幾次大規模爆炸，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和南部重鎮馬里烏波爾持續受到俄軍炮擊。有港口的克爾松據報成為首個落入俄方手中的主要烏克蘭城市。俄羅斯首次承認俄軍在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之中有死傷，至今近500名士兵死亡。國際刑事法庭對俄羅斯展開有沒有犯下戰爭罪行的調查。抵達白俄羅斯與波蘭邊境地區，準備與烏克蘭展開第二輪談判的俄羅斯代表團說，雙方討論議題包括停火和建立人道主義走廊。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目前已經有超過3,000名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安全轉移到烏克蘭周邊國家。中方感謝有關國家為中國公民入境短暫停留提供便利。汪文斌說，外交部正是會同駐烏克蘭使領館評估形勢，考慮各種因素和可能性，研究制定保障在烏中國公民安全撤離的可行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气温介乎18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路桥底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裕隆山。咁至于较早前咧，前少少近住和斜村都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就拖走咗。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火炭路桥底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接近裕隆山。港铁嘅消息方面，提提大家，屯马线咧因为有多名嘅车长染疫或者系需要检疫隔离，咁黄昏繁忙时段，屯马线嘅候车时间咧会较正常多出大约半分钟嘅，咁就港铁屯马线黄昏繁忙时段嘅候车时间会较正常多出大约半分钟。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交通暂时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浪洪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關偉，其實近日在交通工具的行業上也是受到疫情所影響的，由於在人手上受到影響，所以運輸署是批准了五間的巴士公司由調整他們的服務的，是暫停總共98條有其他替代公共交通服務的路線，五條即是在假日提供服務的郊遊路線，同埋一條嘅通宵路线嘅，港铁咧亦都系调整咧八条铁路线嘅平日繁忙同非繁忙时段嘅列车服务。嗱，咁究竟咧个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主任黎少聪嘅。黎少聪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黎生， 黎少聪，不如先讲讲你哋而家个人手状态系点啊？ 最新个数字我了解，同公司今日最新数字是接近2000个员工，包括确诊同埋密切接触者就家居隔离，就有2000人左右。包括呢啲系车长啦、站长啦、工程部啦、文职系啦，咁各种嘅方面都有。不过比较严重就系车长同埋工程部嘅员工确诊。 是啊，这个是累计数字来的嘛，二千这个是。 是累计数字。 只是你们九巴的是吗？这个就 是。是没错，只是我们九巴。 咁所以如果真係影響到前線服務咧，你頭先講車長啦，同埋工程部咧，據你所了解嘅個情況又係點樣咧？即係以每日嘅人手啊，譬如係缺成點咧？ 舉例工程部，我幾日前已經知道咧，有啲部門，譬如有一間廠嘅電器組，一啲同事可能十人廿個係，譬如電器關於架車嘅電器咧，係成組人冇咗嘅，咁可能咧架車如果維修壞咗咧，可能要擺低冇人整啦。咁已都知道惡化嘅，亦都知道幾間廠嘅工程部不斷確診，唔係有一兩個係十幾廿人咁樣，全部交叉感染確診嘅， 即係成組人冇咗喺度。 係成組人冇咗，即係有可能成間廠。而家我估计工程部1000人，我谂有60%人已经确咗诊噶啦。 咁 已经影响到维修嗰个问题噶啦。 明白。 系因为你哋啲车咧，如果平日嗰个嘅维修检查都系由工程部嘅人员负责噶嘛，系咪啊？ 系，冇错冇错。所以而家车如果夜晚我哋前线车长要泊车咧，咁夜晚工程部啲员工要帮手要维修嘅。咁我哋都知道亦都有影响亦都。可為嚴重啊！睇到個問題都依幾日依一個禮拜內都好嚴重，睇到個事態發展好嚴重。 車長嗰方面咧，你所掌握到嘅情況又係點咧？ 車長咧，嗱咁以佢公司公布話千五個車長，咁、我睇到如果你話有八千個車長咧，啊影響兩成度啦，兩三成度啦。咁、如果你話你哋啱啱講緊嗰啲停駛嘅路線88條路線，我今朝都答傳媒就係咁講，如果佢嗰路線有基本上七至八成嘅掛牌車長確診嘅，基本上嗰條路線都服務唔到㗎啦。咁啊，剩翻兩成嘅，咁啊就將嗰兩成冇確診嘅同事啊，或者留廠，或者係調動去其他路線去抽調咯。咁、我睇到個情況係非常之惡化之餘咧，同埋我哋每一日都好，啲同事係好士氣好低沉，同埋冇乜換手啊，每日得兩個口罩嚇，啲、冷氣嘅啲車廂上嘅冷氣又唔夠，個熱度又高。班次又疏，每一班車基本上八九成乘客。咁、我亦都之前同公司舉例同佢講，你半力行車留三分一嘅車長喺廠留翻總唔好，等佢唔好咁容易感染。但係公司冇接納我，佢依然都係咁樣做。但係你咁樣做之餘，擁曬啲車出去，咁架啲車擁曬之餘，咁你啲人不斷咁確診，就係而家今日造成要成條路線要暫時不能行車。 你嘅意思即系话，而家行驶紧嗰啲巴士咧，佢哋每架车嘅人数咧都有八九成嘅乘客喺上高，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好满啊，因为太疏啊，因为好老实讲，以往系十分钟、十五分钟一班车，而家基本上系25分至30分钟一班车，系嗰啲人企喺度人山人海，根本上上到车都山癫雨咁，跟住个车厢里边，公司又突然之间将佢调高一度，26度，跟住。个车已经好热噶啦，人体已经上嚟已经有个温度，跟个车厢咪好热咯，系嘛？变成咗咪变咗再如果你话有问题嘅，咁就传播链仲更加严重啦吓、我就只系觉得好气馁啊！我哋啲前线而家真系好气馁，政府任何政府只可以帮到我哋。我哋工会就系同政府争取到攞啲检测包，系最近先至每日一检。公司乜嘢都冇俾我哋，我哋真係好氣餒。我哋前線作為我哋前線，我自己呢十日內支援咗20個家庭，我親自去攞啲檢測包啊，攞啲清膠囊俾啲確診嘅同事，係希望可以幫到佢哋。但係真係公司真係幫唔到我哋。 呢個係你哋前線面對嘅困難啦。咁不過呢，黎兆聰，即係我都想了解翻呢，關於乘客量嗰個問題啊。因為你頭先就話，即係每架車都成八九成滿啊嘛。咁但係呢，如果根據翻巴士公司呢幾間巴士公司嘅說法啦，就係、是由於政府呢係實施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啦，近日嘅乘客量呢應該係下跌緊嘅噃。 嗱，下跌呢是下跌，但是呢它是夜晚可能7:30至8:00后是下跌。但是正常朝早上上班呢依然都仲有人在运作的嘛。始终啲人都要上班的，是不是社会都仲在运作，虽然不用上学，可能有啲人在家工作。但是你的班次疏了，两班变为一班，那嗰啲乘客本应等十分钟变咗等20多分钟，即係两班车变为一班车嘅人。咁你諗下个乘客量咪多咗啊。 係啦，你不如可唔可以讲讲呢，就係、是、据你哋前线嘅观察啦，即係而家嗰啲嘅车嘅路线呢，譬如你话佢嗰个间距时间呢係长咗，等候嘅时间係要长咗，係边啲路线个情况会比较严重啊？有冇一啲咁嘅留意啊？ 而家基本上呢，你睇下啲譬如我举例27嘅路线，牛池湾街市日日都人山人海嘅排到，因为本应可能佢10分8分钟一班车，而家基本上等20多分钟，可能上唔到车添。即系基本上啲屋村嘅路线咧，佢拉疏咗咧，个人始终都要靠巴士噶，好多系要靠巴士，跟住宝达村上面泽安村啊嗰啲系公屋嘅路线，佢系要靠主要巴士小巴。呢啲交通工具嘅乘搭咧，你如果拉疏佢都系要搭你嘅，咁你变咗系咪？我哋要等啦，系嘛？个乘客量始终都冇变过 嘅。新界跨区嘅路线咧，你哋观察到嘅状态又系点咧？ 新界跨区佢哋都系差唔多朝头早就接佢翻工，收工就接佢翻屋企。夜后我哋系承认夜后8点后咧系真系。人是疏落很多，即是可能他有些路线早于两三个礼拜前好像296A 8点钟就尾班车，后期可能啲居民吵得紧要啦，后期他早10日前呢就改返10点钟尾班车，因为他说有其他路线替代，可能亦都叫他们居民搭地铁， 但係有啲地方係搭地鐵係唔到嘅，咁可能真係要搭巴士嘅。咁所以佢又後屘改咗十點。即係有啲而家都有啲路線 M 字頭啊，嗰啲接駁地鐵嗰啲都十點收為尾車啊嘛。咁亦都有啲情況，依十日之前已經有呢個措施去做㗎啦，公司。 係，咁你哋正話講嗰啲出現啲問題咧，你哋同公司嗰方面有冇表達過，或者公司嘅態度係點樣？ 嗱，我哋咧好似政府俾咗一個抗疫6.0，俾咗補貼，俾咗兩三億公司咧，我哋工會都希望政府俾唔到津貼我哋啊，俾咗公司，希望佢可以津貼俾我哋，因為我哋啲前線亦都使咗好多錢，亦都少咗好多收入。我哋淨係買抗疫物資都買唔少噶啦，又買口罩啦，又買消毒藥水啦，嚇、要自救嚇、但係收入又少咗，又零補水8小時工作，又揾唔到食，係嘛？公司自己就話佢見紅，啊代咗政府嘅錢，佢見紅，佢幫唔到我哋，將我哋覺得好氣餒咯嚇。我哋工會一路都爭取同公司交涉嚇，佢知道係乘客疏咗，班次疏咗，即係我哋前線係真係無奈嘅。但係有時做咗嗰啲措施，真係冇施以援手咧，即係我哋覺得好氣餒咯嚇。喺呢陣時我做咗咁耐，我覺得而家係好氣餒咯做到。 黎少聰啊，你都即係再三強調你哋自己前線車長所面對嘅困難啦。嗱，不過咧，最後我其實亦都想問啦。如果根據九巴嘅公佈咧，就佢哋咧係將會有一條嘅深宵路線啦，兩條嘅新型長途巴士路線啦，五條週末及假日服務嘅旅遊消閒路線啦，15條有替代巴士路線或者係同其他公共交通服務重疊嘅日間路線啦，以及咧係65條嘅特快或者係特別路線咧，將會咧係由星期五開始咧暫停服務嘅。此外咧，亦都有5條有其他嘅替代嘅巴士路線啦，或者係20條嘅特快或者係特別路線啦，同埋21條嘅深宵路線咧，係會維持有限度服務嘅。經過呢啲嘅調整之後，我想問對於你自己即係作為前線去評估，對於你哋嘅人手嘅壓力會唔會可以舒緩咗咧？ 嗱，呢個人手係因為佢唔夠人手先去減嘅啫，係冇轉變過嘅，佢人手係少咗。呢啲咁嘅特別路線咧，嗰啲班次咧係可能佢有啲站係唔使賣嘅啫，基本上嗰啲係插班落去嘅。基本上佢係而家係整體係冇咗呢5000+個車長確診咗啦。我哋同之前從傳媒講，佢而家喺度家居隔離咧，起碼要7至10日先至會可以翻到工，但係又而家又有不斷咁確診咧，只有惡化落去。咁你話如果你啲輔助線嗰啲，我都早前同啲傳媒講，可能之前佢一轉車可以達到去個目的地，可能而家要轉多一轉車，要俾錢轉多一轉車先可以去到個目的地咯。 但你哋自己由前線嘅角度睇上嚟咧，九巴採取咗呢一啲嘅調整之後咧，會唔會令到個班次嘅間距咧唔會有咁長時間嘅延誤啊？ 延誤一定有噶啦，因為好似而家我哋舉例一條線，嗰條路線有譬如有10架車嘅，佢收咗剩翻7架或者6架拉疏班次咯，因為嗰條線係好多人確診啊嘛，佢提供唔到個班次，佢咪再拉疏啲咯，都冇辦法噶。 好， 而家睇到個情況就咁樣咯。 好，多謝曬你，黎少聰，傾到呢一度啊，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嘅主任。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啦，即係雖然咧。近日啊，關委都有唔少嘅公司咧，會係叫啲員工在家工作啦。咁但係總有啲人咧都需要來回咧往返去翻佢哋嘅崗位嘅。 必須要翻工嗰啲仍然係要。係 啦，依然都有啲咁嘅需求嘅。咁大家睇到而家個交通嘅工具嘅提供嘅情況係點樣咧？無論係巴士嘅班次啦，又或者係港鐵嘅班次啦，你嘅觀察係點樣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噃。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为你找来法式滚球主教练郭志涛，同大家介绍法式滚球的优雅。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今日咧，萧叔叔想同大家讲多一个咧，我哋好多时候讲英文都好容易用错嘅一个字。今次呢就是 find 呢个字 ,find,find。咁我哋一个特别嘅用法就係呢，我觉得某件事係点嘅。譬如 ,I find it a bit funny,I find it a bit funny。我觉得呢件事呢係有少少有趣，或者有少少古怪，或者怪怪地嘅。I find it a bit funny。find 后面呢加 something, 某一件事物啦。跟住就可以直接是个形容词的了，就不用 I find that it is funny, 都不需要了，或者我不用 I find it is funny, 就会怪怪地的 I find it funny 就可以了。比如多个例子，人家问你啊，你觉得那本书怎么样，最近你看的一本书，那他就可能会问你 How do you find the book? 那就是问你啊，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呢，那你就说 Oh, well, I find it a bit difficult,OK, 那就是我觉得呢是有少少难、哦、I find it difficult, 那就可以了，就不用 I find it is difficult, 就会怪的，就算 I find it difficult, 那希望大家记得这个用法啦，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一，各位为我哋听听听众嘅睇法好吗？ 好啊， 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黄生， 系，我系黄生， 你好， 系， 有咩睇法啊？ 啊，两位主持啊， 你好， 就咁啊，而家你哋譬如你哋请好多嗰啲政府官员啊，或者林郑自己出嚟讲啦，或者啲啲批发代表啊，嗰啲超市代表啊，都出嚟解释过啊，但系都遏止唔到而家市面嗰个抢购情况啦，系咪？ 嗯， 咁我认为就得两个方法嘅啫， 系 第一就系、是、林郑咧，你出嚟讲。你做呢个强检呢就一定唔会咁足，唔需要咁足。咁其实呢而家有啲专家呢，即係好几位专家都话唔需要咁足㗎，其实做呢个强检。啊譬如好凡系呀，或者何柏良呀都话唔需要做咁足嘅。咁呢呢个第一个方法。但如果你林郑话唔听本地专家讲，只係听内地专家讲，或者阿爷唔俾嘅话呢，咁第二个方法就係话你做强检呢就要guarantee 保证香港市民呢，你譬如九日啦，三年三啦，唔知我咩方案啦，咁呢九日里面呢就你哋每位市民呢，你一定可以凭身份证去攞到或者买到你所需呢九日嘅食物或者日用品咁样。咁点做法呢，你譬如第一日做完强检，你就可以凭身份证去附近啲超市攞两袋嘢。两袋嘢好基本，好基本都 OK 噶啦。譬如就你跟住落嚟嗰四日，譬如入边有啲面包啊、饼干啊、杯面啊、罐头啊，啊咁咧两袋嘢，咁拎完两袋你翻屋企等够四日，咁第四日咧，咁你又出嚟做第二次检，又如此嚟追咁做啦。做完强检，你又攞身份证喺附近嗰啲超市，就惊啲你攞一定买到或者攞到嗰两袋嘢，跟住你嗰四日。即如此嚟推，咁就 OK 囉。咁你俾个定心丸市民嘅话，做够呢九日嘅时间， 即係保證啲市民， 而家市民就唔會搶咯。 好多謝曬啊，黃先生嘅意見。不過關懷其實咧，尋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都係指出啦。雖然咧強制檢測等措施咧係屬於一定程度上限制市民外出，但係咧喺安排上面咧都會照顧經濟同埋市民嘅日常生活嘅需要嘅噃。咁同埋如果我哋睇翻咧，譬如外地有一啲嘅經驗啦，佢哋就算係有出一啲嘅叫做即係。類似係禁足啦，或者出行嘅限制啦，但係佢都會容許咧，啲市民咧，譬如出外買一啲日用品嘅嚇，咁又話不過咧就可能係限制住每個家庭一個人咁樣去買咯， 或者某一段時間可以俾佢出嚟，咁即係都有呢個方法行嘅嚇。 係啦，咁所以其實市民 仲唔使咁擔心話會到時冇嘢食啊？嗰、那個問題就唔使咁擔心。 又或者對於市民嚟講，其實佢哋會係希望即係政府嗰、那個。信息發放去到哪一個程度，他們會再心安一點呢？ 即我覺得剛才那位聽眾說的方法可能未必那麼容易做得到，因為 要所有人要去不同的地方拿東西的問題，那個安排上高可能 都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但我覺得就如果以私人的情況去買東西，即不一定要拿政府那些提供的食品諸如此類，其實都不是那麼難的，如果是可以安排的話。 咁另外呢，其實喺個物資供應上面啦，內地供港物資鐵路貨運嘅首班列車呢，亦都係尋日呢係運載住大約50噸嘅防疫抗疫物資呢嚟到香港㗎啦。咁因為而家佢哋喺個運輸上面呢，就政府係同廣東省同埋深圳市政府呢去處理啦，就係會加快推進呢喺香港設立非鮮活食品同埋其他貨物集中接駁點嘅安排啦，亦都呢計劃呢可能在首阶段就会用国际机场的货运设施、葵涌货柜码头和屯门的内河码头作为一个临时的货物接驳场。此外现在也都譬如刚才说用铁路运送物资那里、每日是有四班的来回列车，而在陆路方面也都是开通了三条点对点的路线，就是说由内地的司机直接运送必需品来到香港。 其實呢度有個好處咧，就係、是、你香港啲司機過唔到去，如果佢嗰啲司機咧，如果用一個佢哋叫做保護嘅方式，即係唔使佢落車嘅 嚇，閉環式 嚇，就唔使同香港啲工作人員接觸嘅咧，其實呢度咧對保證佢哋嗰啲內地嘅人員唔會感染呢個疫情咧，亦都係對有幫助。 好，我哋聽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 有咩睇法啊？ 我想讲讲超市嗰度，因为我琴日咧就喺电视就睇到无线有一个叫新闻档案，佢提及到2003年沙士嗰阵时咧，都有抢嘅，但系好快就冇咗，或者好快咧就即系唔系抢得咁犀利啫。咁我灵机一触，就系2003年嗰阵时，我相信都未有智能电话呢样嘢，就算电脑都唔系咁普及，或者个个有。变咗嚟讲，嗰个信息传得慢嘅。你明唔明嘅意思啊？即系起码你有电脑都要喺屋企或者喺工作嘅地方，唔会通街你用部电脑噶嘛。咁但系而家今时今日，手提电话好话唔好听，即系九成半嘅人都有。咁一个人或者一班人传一啲信息，即系话政府信唔过啊，即系或者即系嗰啲物资啊，就嚟抢晒或者系短缺啊，咁样一个信息咋可以几百万人收到，即刻一窝蜂就走去抢噶啦。咁变咗嚟讲，喺呢个情况底下，我觉得政府亦都要做翻个反击战，就系话即喺电话信息就透明啲，就话俾人听，即系今日有几多吨。或者几多嘅蔬菜或者系日用品嚟到， 系资讯嘅透明啦吓，给予市民多啲嘅资讯。多谢晒你李先生，听埋冯女士啊，你好冯女士。 你好啊，主持 你好。 我就觉得咧，啲人咧即系好无知咯，你要去受下教训咯。好似我琴日去超市买嘢，我唔系同人争嘢，因为系今日初一，我系买少少生果咁样。见到咧，根本人哋嗰啲职员咧，即系我讲埋啦，惠康，佢话今日好多货嚟紧摆紧，不过啲人咧系要抢。 冇辦法啫嘛。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嗱，一又未幾時封城，咁你咁快搶曬啲嘢，除咗乾糧之外，我睇下你入得幾多乾糧，我睇下你咪日日去買乾糧，我睇你屋企有幾大。咁你睇下啲嘢變曬，呢啲人受下教訓咯。呢啲你要信網上嘅謠言，我覺得你咪去信下你啲教訓，要自己買。即係啲騙我一樣啫嘛，你唔去受下騙人，你叫你唔會聽嘅、 好多謝曬馮女士，你都令人諗起咧之前曾經即係兩年前出現過嘅次次搶，你都曾經有一個搶購嘅情況。咁、但係物資供應穩定之後，其實市民啊，會唔會係可以即係唔需要咁急於去搶呢？嚇，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火炭路桥底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仲有少少车龙夹排到去接近香港体育学院，车龙有待消散。另外，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去香港仔方向，较早时管道内咧快线曾经有坏车，咁坏车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行车系正常噶，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嘅港岛入口，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系入口范围比较多车，收费广场对出咧一带有少少车龙噶。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股418.8跌4.6，美团174.2跌2.2，中国海洋石油10.64升2.8，快手79.9跌9.5，阿里巴巴104.4升5毫，创科实业136.1升11.3，新洲国际112.5跌10.4，盈富基金22.64升1.4，港交所363.2跌6毫，京东集团286.2升2.2。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云能国际、德来建业、贝森金融、神州数字同埋信能低碳。五大跌幅股份。排头位的股份编号是8510，之后是伊麦通、富银融资股份、新联发展控股同埋南河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3，日元115.77，瑞士法郎0.92，加元1.263，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731，系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港金报17,990，比上日收市跌8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33.5美元，港汇指数94.9，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快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大车龙又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咁就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女童军总会曾经有意外，意外清一场，龙尾都去到近学园街。港铁嘅消息方面，提提大家咧，屯马线因为多名嘅车长染疫或者系需要检疫隔离，黄昏繁忙时段，屯马线嘅候车时间咧会较平常多大约半分钟。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嚟加交通暂时系正常。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近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为你找来法式滚球主教练郭志涛，同大家介绍法式滚球的优雅。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6:40，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不过咧，有一则啊，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先。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石梨一村石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沙田月明村明耀楼青衣美景花园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关伟，我哋不如咧又讲讲咧有关于公私营合作嘅问题啦。因为咧，就算喺今日晏昼4:30嘅疫情记者会入边啊，依然咧系有传媒关注到咧，到底私家嘅医院咧可以喺而家面对新冠疫情上面咧系可以帮到啲乜嘢嘢啦。因为咧，其实大家都记得噶啦，即系较早之前啦，就李嘉诚基金会咧，亦都提供咗一啲嘅捐助啦，咁就俾 3000万， 系啦，俾一啲嘅医院咧，就系接收一啲即系其他嘅公立医院嘅病人啦， 吓， 咁亦都有几间嘅私家医院咧系参与咗呢个计划啦。咁但系咧，似乎坊间就有啲嘅声音就喺度话，私家医院系咪都可以协助处理一啲新冠嘅病人咧？吓，特别就系、是。有一啲嘅人士，佢可能咧系需要喺私家医院寻求一个医疗程序嘅、而其实而家私家医院咧，通常一般你去求诊嘅时候咧，都要做一轮嘅健康申报啦，吓。咁如果咧佢发觉你个快速测试系呈阳性咧，佢就会将你咧转翻去公立医院嗰度咧跟进翻你原本嘅医疗程序啦。咁有啲人就话呢一个做法咧，其实系变相增加翻公立医院嘅负担。 嗯哼。但係私家醫院嗰方面咧，佢哋成日就話，可能由於佢哋本身唔夠嗰啲負壓病床咧，所以就冇辦法照顧嗰啲新冠病毒嗰啲感染咗確診嗰啲人。 呢個就係即係私家醫院嘅説法啦。咁頭先咧，譬如我提到关于系私家医院，佢哋有呢个病人要喺嗰度进行医疗程序，咁但系发足测试呈阳性咧，就要佢哋转翻去公立医院。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根据咧即系医管局咧嘅资料啦，亦都系话咧系确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嘅。根据咧而家讲嘅资料咧，就系、是、话有一啲嘅洗肾嘅病人啊，由于咧佢哋系有即系发足测试啦，系呈阳性啦，咁所以咧结果就系被要求去转翻去咧公立医院嗰度咧继续求医，而本来咧佢哋本身咧就喺私家医院嗰度咧系求医嘅。咁而如果睇翻呢度咧，佢哋亦都 有公布到一个数字喺度嘅，即系似乎呢个都系医管局就证实系有60个私家医院嘅病人因为快速测试咧验出阳性咧而被转去咧公立医院咧医治嘅噃。嗱，咁其实如果根据翻阿袁国勇教授咧嘅说法，佢就话即系而佢覺得咧，公院咧而家已經係咧好多嘅染疫嘅人士噶啦，個情況咧就好似戰場，而私家醫院咧再轉介呢啲病人咧去公立醫院咧係一個不道德嘅情況嘅。咁佢亦都話啦，即係近乎咧所有嘅公私營嘅醫護啦都係接種咗新冠疫苗，病房咧亦都係每小時換氣6次，私院嘅醫護病人私院嘅醫護人員咧同醫管局嘅員工一樣咧都係有 N95嘅呼吸器啦，同埋個人保護裝置，咁所以佢認為咧，即係其實係唔係私院啊都可以去接收一啲感染咗嘅人士咧？ 其實佢嘅意思係講啊，即係話本身嗰個病人喺私院嗰度已經係接受緊治療，只不過佢喺呢段期間又染咗呢個新冠病毒咁嘅意思，咁呢種情況就唔應該再掟翻佢哋去呢個公立醫院嗰邊，因為咁樣就係而家佢所講嘅不道德，就係呢種咁嘅情況啦。 其实呢头先我亦都提过啦，喺今日呢嘅疫情记者会入面啦，当局呢都被问及到呢个嘅情况嘅。咁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呢，佢就话啦，香港呢有13间嘅私家医院，病床呢介乎少于100啦到超过1000嘅。咁政府当局呢乐见有私家医院呢接收公立医院嘅非确诊个案，亦都有私家医院呢係筹备呢接收一啲轻症嘅病人嘅。亦都正系探讨咧安排发烧嘅病人去到私家医院求医。咁而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李立业咧，亦都话啦，其实一直咧都有公私营医院合作嘅，例如一啲譬如冠心病啊、肠癌啊呢啲嘅治疗嘅病人咧，就会去私家医院。而过去嗰个星期咧，亦都将超过70个嘅病人啊转介去7间嘅私家医院咧接受治疗嘅。嗱，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即系对于社会啊，而家有个呼声认为面对新冠疫情在个公私营协作上面应该做得更加多，咁大家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发表一下你嘅睇法嘅。头先咧亦都提到啦，就话有私家医院咧筹备接收轻症病人嘅，咁嗰间系边一间咧？就系、是、中大医院，佢哋咧就向政府提出申请啦，就系协助接收咧新冠病毒嘅病患者嘅。咁佢哋系同医管局嘅共识就系话，首先接收和照顾部分16到75岁病情稳定和轻微的患者的，亦都他们预计暂时来说就可以提供到24张的病床作为相关用途，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腾空到公立医院的资源集中照顾一些危重的病人。大家又怎么看呢？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何少伟你好， 系朱医生，你好， 何医生。 嗱，何少伟啊，根据咧医管局嘅资料啦，都话发觉咧过去一段时间有成60个嘅私院病人咧，因为快速测试检测成阳性咧，就要转翻去公立医院医治。其实点解要系咁样处理咧？ 我谂咧就素来都无论医院设计啊，或者大家嗰、那个角色啊、那个分工咧，其实由沙士年代至到几多乜嘢流感都系咁样噶啦，就系话有疫症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因为医管局里边，譬如有传染病大楼啦，有好多嘅即系隔离嘅措施啊咁样啦，咁所以咧一直都系话即系有疫症嘅病人咧就系佢哋嘅处理，咁而我哋咧就系私家医院咧就系会帮助即系分流一啲系即系非疫症嘅病人，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即系行之有效，就一直都系咁样啦吓。咁当然我哋而家即系大家知道，即系医管局系好吃紧啦，咁呢个大家都睇得到嘅。咁但系就如果系即系啲医院即系边一个系有即系咁嘅条件可以做到咧，咁啱就因为即系中大医院系一间新医院啦。咁佢其实就应该系喺呢个设计应该佢有500床左右嘅。咁而家大致上我知道佢开咗可能1/5度啦。咁变咗佢因为尤其是佢开嘅时候佢要申请呢，咁卫生署都要你即系一定嘅人手，咁佢先会批准你开咁多床咁样。 咁所以咧，佢就有一個即特殊嘅條件，佢係有咁樣嘅空間同埋個人手咧，佢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仲有，因為今日我哋都即係同阿馮醫生了解過啊，你個經驗係點樣咧？咁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咁樣。咁而咁啱佢個病房嘅設計咧，亦都係一個譬如一個長走廊咁，兩邊係房咁，咁所以佢可以做到一啲即係氣壓嗰、那個。嗰、那個分野，咁就可以咧，即係啲氣好似係一個由出邊嗰個即係電梯大堂嗰度，就叫做即係谷入去嗰個走廊，咁由走廊嗰度咧就入房，咁由房嗰度咧就走，咁就冇一個回風，即係嗰個咁樣，即係佢本來咁啱個設計係可以做得到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雖然唔係一個。好似完全係負壓，即係每一間之前有一個我哋叫做 anti room 都好啦。佢係可以有個條件做到咁樣樣啦。 咁而其他嗰啲私人醫院係咪冇辦法做到呢一樣嘢咧？ 咁我哋就因為今日都即係大家開咗會咧，都就話即係大家都可以睇翻自己個醫院會唔會有啲咁嘅條件。咁但係坦白講咧，一啲已經用緊嘅醫院咧，其實係困難嘅，因為本來就。即係冇咁樣嘅做法啦。咁譬如好似我自己醫院咁，都有一啲嘅負壓病房，但係就分布喺不同嘅地方，亦都有不同嘅用處啦。譬如我哋喺即係修正我哋個門診嗰度，咁有好多係入嚟嘅，可能佢要撩喉嚨，要攞採樣嘅咁，咁會係一啲喺負壓嘅地方要做啊，或者係有啲緊急嘅醫療程序，可能佢有霧化嘅程序要喺嗰度做啊，咁。咁就好明顯，即係嗰兩個負壓嘅室咧，就唔可以作為擺啲長期病人喺度啦。咁至於我哋都有譬如好似有隔離病房，咁但係嗰度都係有一定限制數目嘅。咁以往咧就係、是、可能間唔中有一個係 TB 肺癆嘅，又或者係有一啲有啲惡菌嘅嚇，咁即係又或者係一啲即係要高流量嘅氧氣咁，即係咁嗰啲咧一路都有用緊。咁就基本上都係一直都係差唔多都冇乜剩嘅嚇。咁要突然間要變一個即係咁樣嘅病房出嚟咧，其實個即係個要改裝嘅嘢可能要好多啊，或者要時間啊咁樣嚇。咁所以就如果係有一啲醫院佢或者譬如最近係有一啲。新開嘅設施佢未完全用到，又或者佢嗰個病房嘅設計咧係咁啱係可以做到好似馮醫生嗰邊咁樣，咁就可以去考慮咯。 何少偉，你頭先就都講過啦，就算喺沙士嘅時候啊，2003年咧，公院同埋私院咧都有各自嘅一啲嘅分工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今次嘅疫情咧，相比起2003年嘅沙士咧，佢影響嘅人數咧就更加多。而家第五波咧，累計已經有成33万嘅人士咧係確診咗噶啦。嗱喺咁樣嘅數量嘅情況之下，其實亦都見到啦，醫管局咧係透過各式各樣嘅方法啦，甚至有消息话可能系一啲即系属于系疗养嘅医院咧，佢都可能要转为咧去接收一啲嘅轻症嘅病人添咁样。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见到咧公立医院真系超负荷啦。其实私家医院你当然头先讲咗各式各样嘅限制啦，但系仲有冇啲其他嘅方法系可以令到你哋接收一啲轻症嘅病人咧？譬如公立医院吓，公立医院佢哋 提出咗好多可行嘅方法俾。同埋醫管局噶嚇，因為呢個正正咧就係由陳局長，我諗大約係個零禮拜之前啦嚇，咁打電話俾我，咁然後我就話得，我哋即係其實係即刻同醫管局第日一早我就抄佢哋傾，咁就係講緊點樣去褪鬆啲佢啲牀咧，就係等我哋去幫佢接咗一啲。所謂即係佔據住啲牀嘅一啲非即係新冠嘅病人，咁等佢可以即係將一啲呢啲咁嘅病房咧，去繼續接一啲新冠病人嘅。咁就正正係因為呢一樣嘢咧，咁我哋醫院亦都即刻話我即係承諾20张即係大人嘅病床，咁過嗰幾日我哋都承諾即係兒童病床亦都可以接咁樣。咁到而家亦都的確係即係接咗10几个病人過嚟啦。咁跟住咧，亦都有浸會醫院啦嚇，咁亦都因為有某個慈善基金，亦都係即係俾有幾間醫院咧去幫佢接一啲嘅 即係非新冠嘅病人。咁呢個都係醫管局一路係要求我哋能夠幫手嘅地方。咁呢個大家亦都投入咗唔少，即係好快能夠即係達成一個協議。咁老實講都冇一個話好詳細，好似以前嗰啲即係公司計劃，大家即係花好多時間落去簽合約啊，點樣講條件都唔係咁樣嘅，即係話即刻要做幫得就幫咁就你有病人就轉介過嚟啦咁。咁就係、是、一路醫管局都係要求我哋做緊呢一樣嘢囉。 嗯，我想問你哋而家暫時總計嚟講呢，接收咗幾多由私立醫院中公立醫院轉介過嚟嘅病人啦，即係我講緊成個即係13間嘅私立醫院。有冇呢個數字呀？ 我手頭上就冇呢個數字下，但係變咗好似我啱講呢，即係我自己間醫院我哋撥咗20張成人病床，就過咗我諗今日係應該有15個病人喺我哋嗰度啦。 嗯，但係其實呢個數量對比起即係醫管局而家整體接收嘅病人數量都係杯水車薪嘅啫，有冇機會可以加大個數目呢？ 其實呢我哋亦都明白呢，就係、是、醫管局嗰個需要係龐大嘅，因為即係整體醫管局嗰個病床數我唔知呀，即係私家醫院可能總體加埋都係得佢兩三間即係好大醫院加埋咁多嘅啫。咁、所以只不過呢就係話你有得能夠即係喺我哋嘅能力裏面即係幫得幾多就幾多。咁呢個係我諗即係兩方面都明白嘅。咁、而亦都係可以講係即係盡我哋嘅能力去幫，係我哋最嘅強項喺邊一度啦。咁、另一方面其實我哋可以幫呢，就是一啲因為係新冠疫情，醫管局根本完全都唔可以照顧到，暫時唔可以照顧到而越等越長嘅病人，譬如癌症嘅病人啦，譬如一啲心臟病嘅病人啦，咁嗰類咧就似乎係而家即係嗰個慈善基金咧就係即係安排緊呢一啲病人嘅嘅轉介嘅。 但我想问你哋嗰个接收嘅速度咧，有冇机会可以加快咧？因为譬如你头先都讲，你哋自己医院而论啦，二十张成人病床咧，而家都系收到15个嘅。咁其实可唔可以加快成个进度咧？ 其实我哋都好心急噶吓，即系点解一路都唔满咧？咁所以就我哋初系同医院联网讲啦，咁后来就话不如医管局你都等即系第啲联网可以即系有咁嘅机会啦，咁样吓。咁但系我谂各种嘅原因啦，因为初咧，其实我哋系讲一啲即系外科嘅转介吓，因为医管局佢都好急就章啦，咁所以咧佢就。其實冇一個咁樣嘅點講咧，冇一個咁樣嘅撥款咧係可以做嘅。咁佢就因應佢而家因嚟成變有一啲嘅存在嘅一啲嘅價目啦。咁佢就係用一啲即係精神病人嗰、那個即係嗰個咁嘅 rate 咁樣啦嚇。咁、但係變咗就大家都明白嗰啲可能係一啲即係比較係低成本嘅一啲病人啦嚇。咁所以呢变咗可能佢哋跟住就发觉呢以低成本嘅病人其实都几难揀㗎喎。又或者初諗话外科同埋一啲即係骨科，咁有几个系嗰啲病嘅。咁、不过呢原来佢哋已经啲外科啊骨科嗰啲手术呢已经越做越少啦。咁而家即係都冇乜啦咁。咁、所以呢都即係都咁，所以佢总部諗亦都要睇睇喎，原来即係嗰个实际上即系嗰个医院有时个情况又唔系咁样嘅咁咁，所以我哋都喺度，即系话我既然预咗人手，我预咗地方，咁因为而家仲有一个困难咧，就系我哋同整体市民一样啦，我哋越嚟越多嘅同事一系就病，一系咧就系紧密接触者。咁而家都比较容易啦，只要你系见到嗰、那个快速测试有两条线，咁就打电话话俾主管听，我已经确诊啦，咁、就已经7日唔使翻工。咁、所以呢一个咧就 即系你哋嘅人手都出现问题开始。 我哋嘅医护人手而家病房人手大约少咗30%度。咁亦都似乎仲有一个喺度严重紧嘅趋势。咁啱我哋。同其他私家醫院一起即係開會啦，咁似乎好多間醫院都係咁樣樣咁、我哋已經因為之前仲 仲麻烦就係要14日嘅。 嗯。 咁我哋听到医管局话原来已经转咗啦，医管局自己已经采取话7日只要你有一个发速测试系即负negative 嘅，你就可以翻工啦。咁我哋已经即时通知晒同事，你哋即刻快啲翻工啦。咁咁但係都系有人翻翻嚟啦，咁但系亦都有人继续病啊，咁样咯。 系啊，正话你提及嗰个慈善基金嗰度拨咗3000万去，可以令到有3间私家医院去接收一啲公院嘅病，公立医院啲病人啦。如果呢笔钱扩大啲，或者呢个范围又加大啲，系咪可以做到正话我哋提出嗰个将呢个速度加快咧？即系公院嗰啲非新冠病人移去呢个私院嗰方面。 你讲嘅系啱嘅，其实你个数字咧已经系加大咗啦。据我知道啦， 系啊， 当然 就系咪啊？ 系啦系啦， 5000万5间私家医院 已经系加咗啦。咁但系当然如果系即系多一啲咁样嘅慈善基金可以投入啊，咁亦都据我所知咧，即系佢哋嗰个所谓给付嘅方式咧，系比较接近一个即系私院嗰个环境嘅。就唔需要受制于话因为即系医管局或者政府嗰度，只不过系有2-3款嘅，仲要系全包嘅。咁结果咧就大家即系睇住呢一个框框咧，就咩都难做啦。咁佢嗰个方法似乎就系话你要答应我一个好大嘅折扣。咁但係呢就你按你平时咁样去做。咁同埋呢就係、是、有一个有一个上限咁样囉。咁所以呢一个方式其实我哋已经即係我第一时间已经同政府讲，喂你可唔可以学下即係咁样啦。咁或者政府有政府佢自己嗰、那个、那个限制啦。咁但係如果係私人嘅一啲基金，当然 即 有佢会比 较明显，佢个灵活度咯。多谢你何少伟倾到呢度啊！ 500枚地对空导弹，呢批武器当地寻日移交乌克兰。另外，德国政府正式授权北约盟国荷兰同爱沙尼亚可以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造或前东德库存嘅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德国嘅做法。俄罗斯就批评德国对外提供致命武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气温介乎18-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除有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清凉，现时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行车系正常噶。控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带咧稍为多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有少少龙尾啦，排到去油站对开。路面情况主要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啦，提一提大家啦，喺油塘嘅茶果岭道，因为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交界嘅慢线封闭咗噶，经过啦，请你小心留意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又或者香料去调味，咁就会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不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让市民系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 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係需要時刻同全球嘅市場咧係聯繫，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希望喺未有個細化方案出嚟之前咧，係市民係真係唔需要擔心。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整体个经济嚟紧都情况， 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明白喺而家大家都系心里比较彷徨，但系香港整体嗰个经济嘅条件咧，其实系俾到我哋一个信心嘅。当我哋个疫情系能够受控嘅时候咧，整体嘅经济咧系有能力系反弹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崔博士介绍盗汗，亦会分享防疫小贴士，介绍莲藕，佢含有脂多糖。 脂多糖就认为可以激活体内嘅免疫细胞，对抗入侵身体嘅病原体，甚至咧将佢哋消灭嘅。因而咧就联想到食莲藕系咪可以帮助对抗新冠病毒呢？ 详情请听星期二钱佩卿、崔兆汉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关伟啊，头先咧系私家医院联会嘅何少伟去做解释啦，即系似乎佢哋咧就会比较关注喺私院嘅建筑设计啊，同埋设施上面咧，未必能够接收到一啲新冠嘅确诊病人噃。 冇错，所以佢哋而家都系讨论紧系点样接收一啲有其他病症嘅人由公院边转过去，但系呢个问题又牵涉到咧嗰个收费嗰个问题啦。如果佢正常按医管局嗰个收费嘅话，佢哋可能系做唔到啦。所以就希望可以有多啲慈善嘅基金啊，可以增加呢方面嗰啲捐款啦，可以俾佢哋做到呢样嘢。 嗯，但是社会各界啊，佢哋又期望咧，私院喺今次疫情入边担当啲乜嘢角色咧？譬如好似而家主要系接收一啲即系非确诊嘅病人啦，吓转介一啲非确诊病人啦。咁大家又觉得即系私院承担呢一个嘅责任系咪已经都足够咧？咁同埋点样去加强喺疫症之下公私营嘅协作，令到私营嘅力量更加能够发挥到出嚟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讲讲噶。听众许生博友，许生你好，许生， 许生， 你好，许生，有咩睇法啊？ 系系，把声得唔得？因为我都 听到 确诊咗，咁就至于话喺呢个疫情底下，即系公私营嗰方面，大家做一啲配合咧，其实就令我醒起2003年沙士嘅时候咧，就都曾经有私院系接收过一啲沙士病人嘅，咁接收咗之后咧，就点不知可能当时嗰间私家医院嗰啲通风系统就冇咁嘅咁好嘅设备啦，所以就感染咗一啲留院嘅病人，咁嗰啲病人当时系唔系沙士病人嚟嘅，咁後期就我聽新聞就話都有啲病人做告嗰間私家醫院，就令到佢留院嘅時候感染咗。咁喺呢一方面咧，可能令到而家啲私家醫院咧對於接收一啲感染咗嘅喺公營醫院感染咗嗰啲病人咧轉院咧，係可能喺啲處就冇咁積極，或者係 反應冇咁快咁咯。咁可能就即係希望政府會做多少少嘢，就令到私家醫院呢方面會有更大嘅信心去收呢啲病人啦。因為事實上，大家睇到個數字都真係好恐怖嘅，即係冇辦法係可以照顧得到咁多感染咗嘅人。咁係咯，呢度係我自己諗起嗰樣嘢。咁再其次嘅就衍生另外一個問題，如果私家醫院肯接收呢啲病人嘅話，咁呢啲病人佢哋會坐啲咩交通工具過去呢？咁多數都係救護車㗎啦。咁救護車嗰方面而家嗰個服務已經係去到好緊絕啦，係咪？嗰啲救護員就有感染，又聽到一個急症電話都要幾日先要接得到。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就點樣安排呢啲病人轉去私院呢？呢度我自己即係有少少意見可以講下。 好多謝曬啊，許先生，即係佢即係用翻以往嘅一啲發生過事例啦嚇，去講翻咧，就係而家私家醫院如果係接收呢啲病人嘅時候，會唔會真係有一啲嘅困難咧？咁樣嚇嗱，咁大家仲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講一講噶嚇。咁但係除此之外啊，即係病人嘅組織又點睇呢？電話旁邊咧，我哋请嚟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林志游你好， 林生， 你好两位主持， 系关于咧究竟私家医院可唔可以帮手接收一啲新冠嘅确诊病人啦？咁私家医院即系佢主要嘅关注咧，都系佢哋冇咁多嘅负压病房啦，可能喺个建筑设计入边咧，亦都唔能够即系做到一啲即系好好嘅隔离啊，或者系通风啊等等，咁所以就比较难啊。你自己又点睇佢哋？这个的说法或者他们这个的解释呢？ 这个 我听到何医生的解释呢，我都相信他是有些困难的。即是这样说，在03年 SARS 的时候呢，我都住过那些隔离病房的。那些病房那个本身呢，就譬如说有三四个病人即是同一间房呢，那他就要在那个窗口那里就要开两个抽气线的。即是我们变即是平时厨房那些即是八寸的那些抽气线呢，他就长时间开了两个的。那你私家医院呢就很难在那个窗口，因为他可能本身落地玻璃的。咁你好難叫佢咧，就喺個病房嗰度落地玻璃嗰度咧，然後喺上面轉兩個位咧，去裝呢啲抽氣線。咁本身嗰個嘅設計咧，都有啲困難，同埋咧，佢啲病房咧就唔係話預你就住太多病人，好似我哋而家啲公立醫院嗰啲咧，一間病房可能住十幾廿個，甚至更多嘅病人。咁呢個本身係佢係有個天生不足嘅一個嘅即係背景喺呢度嘅。咁所以咧，就當然啦，而家即係個疫情去到呢個地步。我想每个人都是即是很难独善其身。我想亦都是每个的即是医护的机构呢都要投入这场仗的话呢，那我想在那个的私家医院来讲呢，他都有他的角色的。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正正就反映緊咧，公立醫院同私家醫院咧喺而家嘅疫情嚟講咧，行緊兩個政策嘅。公立醫院咧就行即係同病毒並存嘅，而私家醫院咧就行嗰個係一個清零嘅政策。咁我哋其實可以喺呢個嘅基礎上面呢，去提做一啲嘅條件呢，就點樣俾私家醫院呢，去即係我哋去加入呢個嘅即係戰鬥呢，就係話私家醫院可能用返佢哋本身嗰個條件呢，就去協助喺公立醫院而家嗰個一啲即係處理唔到嘅一啲嘅即係病情啦，或者手術啦。咁可能就話就將佢哋呢就擺咗喺私家醫院嗰度做，即係錢係即係可以傾，因為即係如果我哋講單靠即係一啲慈善基金咧係唔夠嘅，政府要考慮一下咧，就點樣去撥款咧，就係即係協助公立醫院一啲即係病人咧轉過去私家醫院嗰度去做嗰啲嘅手術啦，包括緊急手術啦，或者係即係幫佢哋做一啲診症嘅工作啦。咁呢個可能私家醫院就可能會幫得到啦，因為佢哋有地方有人手去做呢啲嘢，佢哋只係冇呢個負壓嘅病房咧去處理一啲嘅確診嘅病人。咁另外呢就係話亦都係可以將嗰啲嘅即係一啲即係其實如果我哋講緊呢，佢何醫生間醫院呢得15個即係床位去俾呢啲病人呢，即係確診嘅病人呢，其實即係佢自己都即係有去 本身困難呢度咧。 佢話撥咗二十張，但係而家成人病床二十張就收咗十五個 我俾你三十啦，四十啦，都係 少啊，都 係每日係即幾萬嘅市民啊確診嘅話咧，這個數字係遠遠幫唔到，但係只能夠盡量做嘅啫。我哋知道佢有佢哋嘅困難，但係都係你擺喺啲病人冇負壓病房嘅話咧。對醫護都係一個危險嘅，即係佢哋而家即係醫護佢哋都面對緊嗰個確診嘅情況咧，我哋唔可以話將病人嘅利益咧永遠擺第一位，而醫護嘅嗰個條命咧就一定要擺第二位，我哋唔應該咁樣去睇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佢哋要去即係協助嘅話咧，我諗一定要去諗下一啲方法點樣去做一啲分流，即係。公立醫院可以做到幾多少，私家醫院可以幫到幾多少，咁呢個可能要睇翻政府喺個資源上面，如果係資源係一個問題的話咧，我覺得呢個根本就唔係問題嘅，因為我哋而家即係打呢場疫情，其實都已經用咗即係數以億計嘅錢咧。我諗私家醫院嗰度嚟講咧，佢都有個責任咧，要去幫政府幫市民咧。去即係對抗呢個疫情，只不過就喺個做法上邊咧，個部署嗰度咧，點樣去做分工？ 但係問題就係點樣去加大私院咧可以貢獻嘅力量咧？因為我哋譬如頭先同阿何兆偉去傾啦，似乎其中亦都有一個咧係涉及到嗰個嘅金額啊，如何計算嘅問題。即係譬如佢頭先講到譬如以一個精神病嘅病人嘅病床嘅。成本去到計算的時候可能會令到他們去接收一些即其他的病症的病人都會有一些考量或者考慮，在這方面其實你覺得可以怎樣去處理到那個問題呢？ 其實在公立醫院那個病床的開支講緊即係其實大家可能都唔知啊，每一個病床咧，講緊個成本咧，都係每一天係三千幾蚊嘅公立醫院喎。咁所以喺私家醫院嚟講咧，嗰個病床咧相對嚟講咧，其實唔係貴嘅。你用翻公立醫院嘅成本嚟計咧，其實私家醫院嗰個費用咧唔係貴嘅。咁我正如我都講啦，如果你話即係純粹係資源嘅問題咧、錢嘅問題咧，其實根本唔係問題嘅。即係啲錢一定係我哋即係一定就揾辦法可以攞到翻嚟。其實呢個我覺得就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私家醫院一定要賺到盡嘅。咁喺今個即係一個疫情嚟講咧，即係可能佢哋都要即係傾一傾，係咪一定要用翻呢個方向去做咧？可唔可以即係俾一啲嘅即係善心俾市民去即係幫一幫大家去？因為而家唔係政府面對疫情，其實市民都要受到呢個傷害嘅話咧，我諗大家都要可以坐低傾一傾，即係點樣去解決呢個嘅即係收費嗰個問題咯。 我見到有一啲嘅即係評論咧，佢就話十三間嘅私家醫院咧，合共咧總計大約有五千張嘅床位，就係等於咧公立醫院床位嘅六分之一。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即係而家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似乎而家所收嘅公院嘅病人嘅數目咧，就即係唔係太過係顯著啊咁樣。咁你自己又點睇？即係除咗係私院自己本身嘅一啲嘅硬件考慮啦，或者係成本嘅考慮之外，你點睇啊？仲有啲咩方法係真係可以加快個步伐，令到佢依五千張嘅床位，即係佢接收自己病人之餘，真係可以幫到公立醫院手咧？ 係啊，如果私家醫院佢哋有床位係空置嘅，即係可以收到證嘅，咁而公立醫院嗰度咧，其實都有唔少嘅病人咧，係處於嗰啲即係嘅療養嘅一個階段嘅話咧，佢哋冇確診，佢哋只需要個病床去即係有一啲看護去照顧佢日常嘅嗰個嘅一啲嘅病情嘅處理嘅話咧，其實呢啲病人可以調過去私家醫院嗰度咧，去騰空公立醫院嗰啲嘅床位咧，就係俾公立醫院咧係專注處理嗰啲嘅即係染病嘅一啲嘅病人啦。咁呢個可能喺個數字上邊咧，就要睇翻私家醫院去可以俾到幾多嘅床位去即係俾呢啲病人去入住，咁然後咧就等公立醫院咧有好即係比較即係有利啲嘅或者多啲床位處理，但係呢個都唔可以話單靠床位去解決，咁可能亦都要私家醫院嗰邊考慮一下，會唔會話即係亦都調派一啲人手，因為其實私家醫院嗰啲護士咧，其實即係我見過，即係其實都真係。似乎多个病人嘅， 人手比例高啲啦， 即係高啲嘅，一定高好多嘅。咁、 嗯、 所以咧，都可以即係會唔會考慮一下，即係就算喺嗰個床位之外咧，就係、是、人手方面咧，都可以調派一啲嘅醫護人手咧，去公立醫院嗰度，即係去幫下手。咁啊，亦都喺嗰個嘅費用嗰方面咧，亦都可以有一啲即係酌情嘅處理啦。 嗯，好啊，多谢你，林志游倾到呢一度啊。林志游咧系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嚟嘅，电话号码187231，大家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以下咧系要讲一讲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石梨一村石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咧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沙田月明村明要留青衣美景花园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如果不能够留家工作那些，我们都建议他上班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和同事之间要保持一个即是适当的社交距离，戴上口罩，时刻戴上口罩，吃饭的时候尽量就不要跟同事一起面对面吃，尽量是在自己的位置吃，就可以减少再进一步传播。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瑞文啊，大气候的听众好有创意哦。 梗系啦，世杰，听得大气候多，梗系有质素噶啦。 曾小姐打咗嚟， 咁你又唔想嘥咗佢，我就会透过呢啲外卖嘅餐具做下手工咯，譬如啲筷子啊、厕纸桶啊，做一啲不擦桶啊，就围起我嚟布置下家居啊。 你有环保好巧，今个星期都打嚟分享一下。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嘅。关慧啊，跟住我哋又讲一讲咧，有一个系即系港大同埋中大咧所进行嘅研究啊，就系、是、关于吸烟人士咧患上新冠肺炎嘅风险嘅研究嘅。嗱、 嗯， 咁根据佢哋嘅研究啦，就系、是、发觉咧系中间系有一个嘅因果关系喺度。到底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啊，就系、是、负责做研究嘅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和生物统计学助理教授欧阳兆伦，欧阳兆伦你好， 你好陈燕婷，关伟， 系你好。嗱，首先咧，你哋就研究就证明咗咧，吸烟系会增加患上包括较轻微新冠肺炎在内嘅风险啊。咁我想问啦，你哋呢个研究嘅做法系点样做嘅？系纯粹系睇数据啊，定系咧系用翻而家嘅确诊者嘅个案入边去做分析嘅咧？ 哦，我哋系用数据嘅，咁等我而家讲一讲翻，其实个研究系做啲咩啦？咁以往好多研究都有讲，就系话吸烟系会引致重症嘅新冠肺炎嘅。咁但系如果睇翻吸烟同埋普通嘅新冠肺炎，即系话可能轻微或者无症状嗰啲咧，咁其实就唔清楚嘅。即系有啲就话有关系，有啲就话冇关系，有啲甚至话系保护性添嘅。咁、所以都比较混乱嘅一个信息上面。咁所以我哋同埋中大个团队一齐做咧，就用基因嘅方法咧，就去推断究竟吸烟其实系咪同新冠肺炎嘅风险有关系咧？咁我哋咧就利用咗欧洲人群大型基因组嘅数据，就分析咗即系同吸烟有关嘅基因，同埋同呢个新冠病毒风险嘅基因嗰啲数据库，就分析即系睇一睇究竟其实吸烟如果嗰个程度多啲嘅话，究竟点样影响到新冠肺炎嗰个风险嘅？咁我哋用个方法咧，咁就叫做曼德尔随机化方法啦。咁就其实就而家都开始好多人用呢个方法，因为佢系可以避免咗一啲叫做平时我哋观察性研究遇到有啲嘅问题嘅。咁我哋成个研究咧，咁我哋通过分析嗰啲大型数据库，咁我睇一睇啦。咁我就发现到，如果啲人嘅终身吸烟指数，咁其实呢个终身吸烟指数咧，就系、是、一个指数去反映翻。即係一個人佢哋嘅食煙嘅份量啦、食煙嘅時數啦，同埋幾時開始食煙，即係用呢三個參數而去做出嚟嘅。因為如果你話純粹攞是但一個參數，其實就有啲誤差。咁所以而家啲人都會用，即係有啲人都會用呢個指數嚟作為一個指標去 決定啊，其實呢個人其實吸煙嘅情況嚴重咧？咁我哋嘅研究發現到咧，就係當你個終身吸煙指數越高嘅時候咧，即係例如話每一個標準差值係越高嘅時候，咁咧我哋就發現到其實嗰啲人患上新冠肺炎當中就包括輕微甚至係嚴重肺炎病徵嘅人嘅風險咧就會增加 19%。咁如果我哋純粹係在嚴重新冠肺炎的風險，那我們都亦都會見到其實是增加了 48%。所以在我們的研究就發現到呢，其實吸煙的行為除了是會增加到這個嚴重新冠肺炎的風險之外呢，其實對於患上所有的新冠肺炎，即是不理是輕微又好或者嚴重也好，其實都會增加它的風險的。 嗯，我想问咧，你头先所讲嗰个研究，即系简单嚟讲啦，如果佢吸烟得越耐嘅时候，佢会系患上即系新冠肺炎嘅风险咧，亦都会增加啦，同埋可能个影响咧，亦都会系增加啦，即系。其实大概是咁样理解啦，系咪吓？ 系啦， 咁嗱，咁我想问啦，即系其实呢一个咧，系咪同一贯嚟讲咧，吸烟咧会引致一啲肺部疾病嘅即系呢一个嘅研究咧，基本上都系同步噶，因为我哋譬如以往都话，即系吸烟可能会引致到肺癌啊，甚至系即系肺阻塞啊等等啊呢啲病症，其实都系同步噶嘛，系咪？呢个数据都 系啦。咁我哋喺嗰個研究上面咧，其實我哋都有嘗試睇一睇話啊，究竟我哋用呢個指數係咪真係反映到即吸煙我哋已知嘅害處啦？咁頭先主持都有講得啱，就係話啊，食煙大家都知道係會增加嗰、那個我俗稱叫 COPD 啦。咁 COPD 就係嗰個慢性阻塞性肺病。咁、我哋亦都會知道，其實食煙嘅人佢哋嗰個肺功能都會比較差嘅。咁喺我哋嗰個研究入邊，我其實都有即係證實到，其實當嗰個人嘅終身吸煙指數越高嘅時候咧，咁佢哋個肺功能就越低，而佢哋患上慢性阻塞性肺病嘅機率都越高嘅。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呢個都啱嘅。咁咁所以即係我哋所帶出嘅就係話除咗佢係即係呢個增加呢個終身吸煙指數係會引致到肺部嘅問題之外咧，咁其實喺我哋嘅研究主要嗰個結果就係發現到，其實佢對新冠肺炎都有同一個問題，就係你食煙越多咧，咁基本上你患上新冠肺炎嘅機會就會越高咯。 嗯，你哋而家呢個研究咧係用人類基因組織嗰啲數據嚟做嘅，咁你哋有冇考慮將來係揾一啲即係曾經患過新冠病毒嘅吸煙者嚟做一個詳細啲嘅，即係對人本身患過病的人去做過這些這調查或者研究呢？ 我們就暫時未有的，因為我估主持你所說的就是說啊，究竟如果我們是有一班即是有吸煙的人，如果有些人中了肺炎、中了新冠病毒、新冠肺炎的時候，那究竟他吸煙是不是會令到他更加容易有重症呢？是不是想問這個？ 沒錯， 咁其實我哋即係將來都會可能會去考慮呢樣嘢嘅。咁但係當我哋做呢類咁樣叫做分層嘅分析嘅時候，即係話我係集中睇某一個人群組，即係例如話係中咗新冠肺炎嘅人，或者係有某一啲病嘅時候咧，咁其實喺我哋流行病學嚟講咧，係有時會有偏差嘅。咁而家我哋都探討緊就係點樣去做。即係雖然你話基因，即係我哋利用基因去探討呢個食煙同埋呢個新冠肺炎嘅關係。雖然可以避免咗喺嗰啲叫觀察性研究遇到嘅問題啦，即係話可能食煙嘅人其實佢哋 嗱歐陽兆倫教授，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就嚟要聽七點半新聞報導，不如七點半新聞翻嚟咧，請你同我哋答埋呢個問題啊，好嘛？咁七點半之後咧，繼續有歐陽兆倫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6,827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两宗输入，其余都是本地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33万多宗感染，过一日再多144名患者离世，当中124人冇接种疫苗。新增死亡个案中，134人是长者。由上月24日到本月1日，有42宗滞后呈报的离世个案。另外，再多37间院舍有个案或者爆发，累计710间院舍有感染个案或者爆发，涉及约4100名院友及约1300名员工。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政府仍在商讨全民检测的详情， 細節敲定後會公布。他又說食品及物資的供應充足，呼籲市民不必囤積搶救。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本港推行全民檢測，如果隔離設施未夠，效果將會很低。被問到是否不應該在本月進行，他說最重要這一波疫情會否回落，如果每日仍有五萬宗確診，全民檢測幫助不大，但如果跌至每日數百宗就有很大幫助，但相信已過了這個時機。他說全民檢測在內地有效，可以清零，但內地與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香港需要找出自己的路來決定何時做和怎樣進行全民檢測。袁國勇到一間護理院視察，憂慮在第五波疫情之下，長者要付出很大代價，出現高死亡率。他形容為院舍長者接種新冠疫苗的最好時機已過，但仍要繼續推動，建議先為沒有病徵長者做病毒檢測，再安排打針。政府因應大廈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查呈陽性，下午分別圍封幾座公屋大廈強制檢測。沙田月明村明耀樓的強制檢行動目標在明日下午約四點完成，受檢人士需於晚上十點前接受檢測。天水圍天耀二村耀泰樓亦被列為受限區域，受檢人士需於晚上八點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明日中午12點完成行動。被列為受限區域的還有葵涌石梨一村石安樓，目標明日下午約1點完成行動，受檢人士需要在今晚9點前接受檢測。而啟德德朗村德營樓的行動目標明日下午約1點完成，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0點前接受檢測。因應與新冠病毒個案有關聯，食環署保安道街市及皇后街熟食市場晚上7點關閉，並於明日全日關閉，期間進行深層清潔消毒工作。另外，沙田街市、北葵涌街市、牛池灣街市及黃泥涌街市亦與確診個案有關聯，提早在晚上7點關閉，進行深層清潔消毒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18-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和有薄雾，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嘅交通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果栏。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嘅一段下城门道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喺加士居道天桥咧，因为配合中九龙干线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众芳街至到窝打路道嘅部分快线系封闭噶。而喺九龙城嘅城峰道咧，因为配合设置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咁由启德邮轮码头咧，至到最近嘅嗰一段城峰道回旋处之间嘅路段，以及喺回旋处通往启德跑道公园嘅路段咧，系会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黐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体育产业链为你找来愉园足球队前教练鲍家耀，同大家讲下球市淡风之下转型茶餐厅的故事。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从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 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01嘅。咁啊，關維啊，七點半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和生物統計學助理教授咧歐陽少倫咧就傾緊咧關於佢哋一個食煙嘅同埋咧係患新冠病毒風險嘅相關嘅研究嘅，咁啊請翻歐陽少倫出嚟先。歐陽少倫你好， 歐陽生， 你好， 係啦。嗱頭先咧就關偉問緊，最主要就係你哋而家就睇基因數據啊，咁第二時會唔會真係可以揾到一啲曾經確診嘅人士去研究過佢哋個吸煙習慣同佢嘅病症之間個關聯咧嚇？不如繼續講一講呢部分啦。 其實都可以嘅，咁或者我澄清翻少少先，因為其實我哋雖然頭先都話係基因數據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基因數據都係由即係人做出嚟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即係你可以當都係喺人群裏面做，不過只不過可能平時嘅研究咧就係、是、我直接即係睇下你食煙個情況點樣，然後我就睇下你患上新冠肺炎嘅風險係點樣，咁但係喺我哋嗰個研究裏面咧，我就加咗個步驟，就係用基因去包含落去嗰個分析裏面，所以就令到嗰個精准度就會好啲。咁但係至於頭先即係主持都有講話啊，咁如果例如話有一班可能患上新冠肺炎嘅人，咁如果佢哋繼續食煙，會唔會嚴重咗咧？咁當然暫時我哋個研究就冇做到呢一 part 嘅。但係其實如果推論翻，照道理就食煙，如果真係增加到風險嘅話，咁照道理。即係如果即係好不幸，可能真係有一班人佢係中咗新冠肺炎嘅，咁如果佢繼續食煙，咁我哋相信亦都冇理由話個關係會唔同咗咯。 好啦，其實歐陽少倫啊，即係可能大家就會問咧，你哋依個研究就係攞一啲嘅數字去到做研究啊，但係對於目前我哋應對疫症嘅時候有啲乜嘢嘅意義咧？例如係咪咁樣理解，就係話如果佢係確診咗嘅？咁如果佢自己咧又系一个吸烟者嘅，无论佢自己或者系佢诊症嘅医生，系要更加留意佢嘅病况会唔会系有机会变成重症或者急转直下，即系会唔会个意义系在于呢一方面呢？ 其实两个意义嘅，咁当然头先主持都讲话啊，如果佢真系确诊咗新冠肺炎，咁然后佢又继续食烟嘅，咁当然即系有可能系会。即係令到佢患上之後重症嘅機會會高咗啦，咁但係當然呢個就唔可以從我哋嗰個研究得出嘅，咁但係喺其他嗰啲研究亦都有顯示到係會有可能係咁嘅情況出現咯。咁至於你話我哋嗰個研究主要嘅目的就係話，即係我哋發現到如果啲人係真係食煙比較嚴重嘅話，咁其實佢哋患上新冠肺炎嘅風險會多嘅。咁所以其實一個主要我哋想帶出嘅信息就係話，如果大家係想避免患上新冠肺炎或者避免患上新冠肺炎重症嘅话咧，咁其实最好就真系戒烟咯，因为即系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因素系影响到究竟一个人佢系咪会患上新冠肺炎或者患上一个严重嘅新冠肺炎，咁有啲因素我哋改变唔到嘅，咁但系食烟其实呢样嘢系可以改变到噶嘛，即系当然我都明白，即系可能有啲人嘅烟龄系比较长嘅时候，其实戒烟系辛苦啲嘅，咁但系即系我估我哋想带出嘅嘅重點就係話，如果即係大家可能啊，仲諗緊係咪戒煙嘅，咁其實可能如果考慮埋話啊，原來食煙係會增加新冠肺炎嘅機會率嘅喎，咁不如即係會唔會話想攞呢個機會去即係好似一石二鳥啦，即係第一時間就係、是、如果戒煙嘅，第一我可以減低患上新冠肺炎機率啦，咁第二大家都知道食煙其實係對健康都有一個好嚴重嘅影響嘅，即係包括心血管疾病啊、癌症啊等等，咁所以如果佢係可以同一時間。即係喺呢個時間戒煙嘅，咁佢其實除咗係減低患上新冠肺炎機會之外，其實佢對佢嘅健康 甚至佢嘅寿命都会有一个好嘅帮助咯。 好多谢晒你，欧阳兆麟，唔该晒，系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嘅助理教授。咁啊，关伟强呢个研究咧，我谂都系进一步即系印证翻咧医学界不嬲以嚟嘅研究啦。其实就吸烟咧，对于 健康 系啦，即系会有影响嘅吓。咁大家可能都要即系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嘅一啲嘅数据同埋资料啦吓。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又同大家倾一倾咧。另外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医药在今次的疫症里面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电话号码1872311，其实无论你想讲回即近日的即市况，即无论是药房超市买东西的情况，又或者你是想讲公共交通工具减了班次之后，或者是隔疏了班次之后，甚至是暂停某些路线，对于你自己的影响或者是观察，乃至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其他啲嘅议题，私家医院可以承担啲乜嘢嘅责任啊，同埋咧中成药嘅应用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不过咧要讲一讲一段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石梨一村石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咧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咧落楼检测。今日沙田月明村明耀楼青衣美景花园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个父母觉得逼你拣某种职业，而家出人头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造就了很多小朋友的心理阴影。 这个呢有没有文化差异？ 有文化差异，东亚是严重过其他地方很多。简单来说，就是韩国如果你入不到那几个财阀旗下的大公司，人工是只有一半的。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其实在打针方面，是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在九龙塘、九龙湾都陆续是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的单位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呢，是会市民是好踊跃去希望去 book 到时间时段去打针嘅，是趁呢个机会将嗰个接种率同埋覆盖嗰个群组，最紧要就是可以帮我哋做到嗰个免疫嗰个屏障。免疫个屏障是可以帮我哋保护到每一个人都希望不需要因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变成一个重症。你做 決定，香港电台和你一起全城抗疫，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自2019年起，香港艺术节增设无限量计划，呈现世界各地不同能力人士的艺术作品。想知道今届有咩精彩内容？留意我哋星期日嘅访问啦！仲有二胡高手杨恩华分享佢嘅艺术成长路。 逢星期日晏昼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伟，其实咧讲到中成药啦，咁食卫局咧喺2月28号同埋3月1号啊，都系咧向一啲围封强检嘅居民咧派发咗一啲抗疫嘅中成药。嗱，咁嗰批嘅中成药咧就系早前啊由国家捐赠嘅首批嘅抗疫中药嚟嘅。咁包括咗咧有啲乜嘢咧，就系莲花清瘟胶囊啦、金花清感火粒啊、等咁。另外咧，仲有另一款嘅中成药咧，叫做藿香正气咧，亦都会继续送嚟香港嘅。咁根据即系政府所讲啦，其实呢三款中成药咧，都系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咧所推荐，亦都系广泛应用喺国内嘅疫情防控工作。咁但系，譬如嚟到香港啊，到底我哋应该 即係點樣去用呢啲嘅中成藥咧，同埋用嘅時候有啲咩嘅注意事項咧？另外就係中醫界啊，到底而家喺成個抗疫入邊咧，又可以即係做到啲乜嘢嘢去到幫手去抗疫咧？咁啊嗱，不如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啲咩觀察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嘅嘉賓，咁佢咧就係嚟自係港大嘅香港大學中醫學院嘅教授沈建剛嘅。沈建剛你好， 係啊，沈醫生 你好， 係啊，你好。系嗱，沈建剛留意到咧，今日咧就係有報章咧，亦都係訪問咗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嘅院士咧張伯禮啦。咁佢就係都係強調翻咧，中藥咧喺治療咧新冠肺炎嘅成效係顯著嘅。咁亦都話係經過兩年嘅臨床實證啦，即係中成藥同埋中西醫結合咧，對於治療兒童同埋成人確診者咧都有良好嘅療效。嗱，不如你又講一講啦，即係其實中醫點樣去協助治療新冠病毒咧？ 好啊，非常感謝就俾我一个机会咧，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医药对嗰个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治疗嘅啲情况。 系， 但系咧，中医咧系同原则上讲咧，传统中医学系冇病毒呢个名词嘅。但系咧，过去2000多年嚟咧，中医发展历史上边系处理过好多啲传染病。所以系中医学术中间咧。比如我哋老祖宗啊，嗰個傷寒疾病啊，同埋啲就咪包括嗰個翁魚能啊嗰啲，都係個傳染病嘅。其實咧，從目前嚟講，個新冠病毒嘅個引起嗰個病徵嘅情況嚟講咧，我都其實係睇過唔少朋友屋企人啊，病咗我都用中藥俾佢哋，係嗰個遠端嘅醫療俾佢哋，都食咗都非常之好。我睇過嗰啲症咧，係從中醫角度嚟講係應該都係屬於熱症嘅，就瘟藥啊。 但瘟症嚇。 瘟藥症咗嚇。 瘟疫係。 但係從睇嗰個臨床表現嚟睇咧，係大部分病人咧都係屬於寒濕炎啊，或者係嗰陣咧濕毒啊、濕毒熱症，所以咧中講嘅係點解咧係濕或者係疏風清熱解毒啊，或者係嗰個叫做解表啊。那麼其實咧這個新冠病毒嗰啲引起嗰啲病症咧，最特別係奧密克戎咧引起嘅最主要係兩大類，一個係上呼吸道嘅症狀，可以因為係全都係嗰個發燒啊、一身肌肉痛啊、全身痛或者關節痛啊，仲有可以引起嗰、那個咳嗽啊、流鼻水啊，即係上呼吸道嘅間喉嚨痛啊等等嘅呢啲表現啊。但係另外一啲人咧就係胃腸道嘅反應啊，即係腹痛啊、血啊、都有啲發燒啊、咳嗽呢一類型嘅表現咯。所以做中醫嚟講，都屬於係寒邪濕或者濕毒嘅熱清水不造成嘅咯。 系，唔好意思，因为咧沈建光个线路咧唔系好清晰啊，咁我哋睇，即系可能都要慢慢去倾吓，睇下会唔会好少少啊吓。嗱，咁你头先就讲解咗，即系喺中医嘅角度啦，点样去睇呢个嘅新冠病毒啦吓，咁样咁亦都系讲到即系上呼吸道啊，同埋一啲嘅胃部嘅胃腹部嘅情况啦，咁样嗱。咁除此之外咧，可能大家會比較關注嘅一樣嘢咧，就係而家一啲嘅中成藥，特別係即係國家捐贈嚟香港，亦都係坊間咧有搶購嘅中成藥咧，其實究竟對於治療啊或者處理咧而家嘅新冠嘅肺炎或者新冠病毒咧，有幾大嘅作用咧？邊啲人先至係合適去用呢一類嘅中成藥咧？ 好啊，呢个系好好嘅问题。我都读过啲文献嘅，因为我哋自己都研究紧中药嘅嗰个治疗。其实我哋都做过啲实验啊，其实发现啲中药中间咧有嗰啲成分对好多种唔同嗰啲变种嘅病毒啊，包括 Delta、Omicron 都可以减少病毒 入 侵嘅。我哋做咗动物实验嘅，同埋食物嘅实验都有嘅，就系真系个中药抗病毒系有信心嘅。最紧要嘅咧，国家提供咗嗰几个。其實我都睇過啲文獻，因為嗰啲文獻而家都係國際上都發表嘅。比如係蓮花清瘟咧，係有研究係 形式咧，係發表係叫做叫做 photo medicine， 係個叫做植物醫學上邊咧，係講咗咧係可以明係減輕症狀嘅，可以減少嗰、那個嗰、那個病情嘅時間，發燒啊，或者神部嘅不適啊，嗰、那個啲肌肉痛啊，嗰啲症狀啊，同埋咧康復嘅時間可以縮短嘅，所以其實有效嘅啊。另外一個咧就叫做增加清膽膠囊力。 嗯 啊，呢两类咧系我对个市民嚟讲咧，我觉得系个推荐咧就系、是，如果系有发烧嘅啊，发烧啊，一身都发力系啱啱系 test 咗系个阳性嘅啊 positive 啦，系、 嗯、 如果有发烧嘅， 嗯， 一身痛啊啊，有啲颈项喉咙痛咧系可以用嘅啊，但系嗰啲类型咧系属于嗰种偏热啲嘅啊，因为嗰两个款嘅嗰啲药咧系。是都屬於嗰種比較輕的嗰種型咧，同埋咧有啲嗰個咳嗽啊、發燒啊、係好攰啊、個上呼吸道症狀嗰陣咧，係可以用嘅。但係一點咧，如果係屙肚嘅嗰啲咧就唔啱嘅啦。如果係特別係啲寒濕型嘅咧，唔係幾啱嘅。反而藿香正氣係可以用嘅，因為藿香正氣係對嗰啲中醫講係屬於叫咩外有風寒，裏有咧有濕潮。阻滯又濕氣好重啦，香港人嘅濕氣好重嘅，所以用嗰個藿香正氣係做呢個幫助咯。所以但係我主張咧係大家如果咧啊攞到呢個新嘅藥嘅，我唔主張大家自己去食，係最好係有個機會係諮詢下嗰啲中醫師咯，睇下係啱唔啱佢一陣。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大學中醫學院都有啲熱線嘅，同埋咧。就註冊中醫學會啊，包括仲會嗰啲好多我哋中醫界嘅都有提供嗰個俾大家嘅支持嘅，可以大家去諮詢下咯，係咪應啱食呢啲中成藥啦？因為唔同嘅中成藥，佢嘅性能和嗰、那個功效都唔一樣。 是但是个问题就是即譬如而家咁样啦，政府将呢啲嘅中成药呢都系会派发俾一啲卫风强检嘅居民嘅。咁、 嗯、 当中可能有部分人呢真系不幸呢系确诊咗嘅。咁、 嗯、 佢收到呢阵药嘅时候，其实佢系因为确诊呢佢就唔能够出门口㗎啦。咁点样去征询到中医师嘅意见呢？同埋就系、是、即当佢征询中医师嘅意见，可能佢自己嘅描述呢亦都未必会系完全准确㗎噃。你哋不嬲就即都会把下脉啊，同埋都要睇翻佢自己嗰个体质啦，去到判断咧，到底点样用中成药噶嘛？咁对于一啲已经确诊咗，而佢又冇办法系出街去睇到中医嘅人士，点、嗯、处理咧？ 啊，其实咧，而家我哋咧都有啲网上嘅咨询服务，同埋咧网上嘅诊断。其实我依家咧自己睇过好多病人，我都冇打过脉嘅，但系我哋睇嘅嚟像啊，描述嘅症状，因为呢、這个。病毒的表現的大部分病徵是差不多的，所以有幾個不同的類型，其實 是可以支持到網上邊的那些診症的那個、都可以， 即是網上問症都可以的、 可以的，從原則上邊，除非那些症很嚴重的那陣咧，就一定要注意的。如果是輕症咧，係隔離期間咧、如果真係需要的話咧，又睇不到醫生的話咧。嗰、那個時候可以通過網上嗰個中醫診症係可以幫到嘅。 好啦，咁我想問埋啦，就係、是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而家有啲市民咧去發燒咧，佢可能係食咗即係退燒藥先嘅，西醫嘅退燒藥嘅。咁、究竟即係喺咁樣情況之下，佢仲應唔應該去服用呢一類嘅中成藥咧？第二個情況，我諗市民咧都會關注喺乜嘢情況之下，我食咗一啲中成藥，咁我都需要係需要向呢、這個即係西醫嗰方面求診咧。譬如有啲咩症狀？之下我就应该向西医求诊，可唔可以都解答下？ 好吧，其实咧，目前嚟讲，西医嘅治疗咧，就主要一个就系嗰啲，一个系解热镇痛啦，吓，好多人就鼻炎痛啊，同埋咧，用嗰啲消炎啊、抗过敏嗰啲药物嚟嘅，啊，虽然嗰啲药物咧，其实依家嚟讲，因为个尤其系。奧密克戎而家啲研究資料，所有所謂啲嗰個中西醫相中西藥相互作用嘅嗰個資料雖然唔係好齊，但係之前大陸做過非常多嘅研究，因為係都係中西醫結合嘅治療，其實都有文獻嘅嗰個支持，就係中西醫結合嘅效果係比單純用中藥嘅效果、西藥嘅效果又好好多， 是那個對那些改善那些症狀和縮自己病情上面都有幫助的。其實包括比如是那個蓮花清瘟都有國際醫學法治支持那個它的療效的、 嗯、 所以其實所以中西醫結合的治療一定會高過那個單純的西藥的治療。雖然現在是國際上面有個西藥已經批了是一至 SARS-CoV-2 那個蛋白酶的那個活性的那個藥物呢，其實香港都沒有的，所以大家用的都是類似於普通感冒的那些藥物。其實這一類的治療的話呢是應該 OK， 但如果是如果那個如果醫院的情況是重症的情況呢又不一樣。但那些呢我們都看過那些資料的，是武漢那時候發生的事情，有些重症的病人那個情況呢都有明顯的那個可以減輕症狀，同埋呢減少發生重症的機會，同埋呢重症都可以幫助佢康復的，那些也都有明顯的支持的。所以我覺得目前這個情形來講，中西結合治療如果是加上這個中西醫之間的合作的話呢，我相信戰勝這個疫症呢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嗯，好啊，多谢晒你，沈建光同我哋倾到呢一度啊，系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嘅教授沈建光嘅。不过即系关伟始终就算我哋而家讲话要中西医结合治疗咧，可能都要咨询翻你嘅医生，即系无论系咨询中医也好，咨询西医也好啊，系咪？ 冇错，其实而家香港有少少个问题咧，就系中医咧。中醫嗰方面仲未有醫院係全部係中醫嘅，咁只係可能喺一啲西醫院裏面，即係普通嘅我哋所謂公立醫院裏面咧，佢有一部分咧係中醫，咁所以變咗咧，香港嗰個情況同內地可能好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想一齊中西合璧嚟去診斷一啲某一種病，都包括而家新冠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即係比較困難啲。咁呢個情況就係、是。我想可能政府一路都讲话香港同内地嘅情况有好多分别嘅地方，就其中一个就係我想中西医一起去联手做诊症嗰度呢，香港喺呢方面仲未可以达到嗰个理想效果。 嗯，嗱呢个係一个问题啦，不过都提返啦，即係头先沈建光呢都强调啊，如果大家服用呢中成药呢，其实最好都係事先呢向你嘅即係中医下、 嗯、 即係问一问，咁就算係实体係搵唔到嘅中医呢，都可以透过网上嘅诊症呢，即係问一问睇下自己係咪合适去服用先。有陈生啊，你好陈生。 喂，系啊， 陈生，系有咩睇法啊？ 啊，冇想讲翻嗰个啲市民去抢嗰啲 抢购 啊， 系 食物啊嗰啲咧， 你观察到情况如何啊？ 我想讲一讲咧，而家咧有啲确诊者啊，同埋密切接触者咧，都留在屋企咧。 嗯， 我想喺度呼吁下啲市民咧，留翻嗰啲食物俾嗰啲确诊者啊，喺屋企嗰啲人买啊。 嗯。 嗯， 即系嗰啲人已经唔出得街噶啦嘛，佢已经可以派一个人，只可以揾啲朋友买啲食物俾佢哋噶啦嘛。 嗯， 而家你超市啲食物、面包啊、嗰啲即食面啊，都俾人抢晒。 嗯， 咁你叫嗰啲人确诊者同埋密切接触者嗰啲人夜晚食咩咧？ 嗯， 吓、啊，同埋而家夜晚啲餐厅有好多都冇开添，加埋 冇错。 系啊，咁喺度即系提下啲市民啦，唔好盲抢啦。 嗯，好啊，多谢晒啊陈先生嘅意见。咁啊，当然啦，食肆咧，你夜晚都即系能够即系买到外卖嘅啫吓，咁就唔能够堂食嘅。咁但系其实头先啊陈生讲嗰个情况就系市民啦，究竟喺咩情况之下佢先至会觉得个资讯系足够咧，令到佢唔需要咁样去抢购法咧？关伟， 其实我觉得就系呢种囤积嘅方法咧，其实好多时会浪费咗啲食物添啊，因为有啲食物咧，就算佢系罐头，佢都有个时限嘅，你耐唔用佢，变咗你就唔应该再食用，咁呢个对如果摆得太耐，可能是一种浪费嚟。 同埋当大家即系抢购得太耐嘅太多嘅时候咧，可能令到个货架上唔切咧，就更加造成一种咧货物供应不足的假象，但是实际呢货物供应量又是充足的。